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 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锋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。大 军阀，好，翻嚟呢个大军阀嘅时间啦。嗱，咁啊，土伯咧就肚屙就未到，咁咧佢系应承我哋一阵会嚟噶啦，因为佢呢排太开心啦，吓、呢个网聚系嘛，即系咁开心、咁 happy、咁有面，即系自己赤膊上阵， 所以咪饮到肚屙咯。 系啊，冇办法啦。咁啊， 诶，俾阿同 系啊，今日揾个金鹰， 同阿索罗比太开心揾诶，然后一齐灌肠啊， 咁我唔知啦，咁样就唔知啦吓。咁啊，嗱， 可能松咗啊下面 吓，嗰日网聚就大家好开心啦。嗱，琴日你哋讲过啦，即系呢个还看金鹰嘅节目。咁话老实讲，即系四廿二位里边嚟讲， 啊，我就系争呢个英女郎未影相啊，大佬， 其实真系不过不失，我觉得真系。 系啊， 唔系，但系 身如三十围。 系，但系有一样嘢，其实我觉得系比较深刻嘅，就系真系有啲网友自己走埋嚟，即系话听自己节目啊、因为我哋之前都冇做嗰啲網聚啊，甚至雖然我哋自己會會裝啊院長嗰個節目嘅網聚啦，咁但係真係聽自己嘅，唔係自己，我哋唔係自己中心啊嘛。咁大佬，但咁大羣人，即係第一次。咁我覺得啦，就其實係有一樣嘢我都忘記咗去喺嗰個場合咧，就去講翻嘅。喂，其實我哋真係好需要添，除咗有啲人即係課金啊，或者支持我哋網聚之外啊，我哋都需要啲義工嘅，因為嗰日都有啲朋友就問我哋啦，喂需唔需要啲人幫下手啊，咁樣樣係咪？即係喂，我有聽你節目啊，即係我成日即係一齊聽啊 ，Q 仔仲介紹咗一個即係佢喺東方中傳一齊揼骨嘅， 係 嘛？即係成個 locker room 都係即係聽我哋節目嘅喎，真係 佢嗰啲係 locker， 我嗰台我嗰圍都有啊。 系咪就系你？ 佢话，因为喺隔篱啊嘛，都系铜锣湾啫嘛。咁佢直头话想即系现场上嚟睇我哋做节目添。喂，但我即系我，你讲起义工啦，我最记得即系嗰晚我哋做完成个台之后去再去牛精佬度食饭啊嘛，即系食宵夜啦。 有人认得你啊？ 唔系，咁我哋同台阿 Spooky 啊，咪话咧，其实都有网友咧就问佢话想做义工咁样噶嘛，佢话真系哇好踊跃啊咁样。咁我哋咪异口同声问佢咯，问阿 Spooky 咁有冇留低电话啊？咁佢嘅答复系冇。咁当然啦，我哋听到就梗系即刻嗌屌。 唔系我有一个朋友， 所以如果真系嗰晚有啲网友系应承咗话想做义工嘅，就即系联络我哋。 唔系，即系唔好意思，就系当日真系事实上真系太忙，即系我哋都要即系全程啊，都要嗰个流程啊，都唔可以疏忽。系嘛？咁、所以就好多網友啦。雖然我哋大軍費有幾台啦，但系我哋都疏於叫做係招呼咯。呢樣嘢係 係啊！啲網友佢哋即係臨走嗰陣時，先特登走過嚟同阿土伯即係 影張相啊咁樣樣。咁我覺得影張相係唔夠嘅，老實講。你話遲啲同阿譚博啊，或者其他節目啊，即係還看金鷹啊，或者我哋爐炒花生啊，即係我哋自己去再搞一個網聚咧，我覺得都應該要搞嘅，係咪？ 係 啊。咁啊，尤其係譚博啦，嗰日即係留到係最後尾last moment 嘅，咁嗰晚亦都好多朋友係留到最後一刻，即係先至走嘅。你知㗎，其實通常飲呢啲嘢，你一食個炸子雞，啲人就要陸續走㗎啦嘛。 係啊。但係我哋今次好唔同啊，即係坐到尾啊，去到即係食曬所有嘢都唔好話係咪甜品啊，食曬所有嘢都繼續留喺度，我哋。即系执十个场地嘅时候，执完啦，都仲有一班人围住阿谭博喺度吹水嘅。 系啊，佢真系成个即系苏格拉底咁啊，即系聚咗班人。咁所以我觉得就我觉得起码两个月之后啊，两个月之后，我谂一两个月之后啦，即系我哋会再吹鸡，试下不如我哋自己搞个网聚啦。 好啊， 好 啊， 好 啊。 咁啊，多啲機會傾下偈啦，咁樣咁嗰日決戰嚇，女王啊，或者蕭公啊，都冇嚟到。咁其實佢哋自己亦都搞一個即係讀書會嘅， 咁如果你话而家去报名咧，都仲唔迟咁样样，咁佢都即系都觉得好可惜啦，系咪？即系见到我哋咁多咁多人咁样样嘅网聚，咁都希望即系同啲网友接触下啦。喂，咁好啦，闲话讲到呢度差唔多啦。咁我哋今日讲啲咩咧？咁啊，琴日我听你哋即系吓环看今年嘅节目，亦都跟进翻呢个广大校委嘅余波啦，就系嗰个叫做禁制令事件啦。喂，今日有新进展、啊，就话呢、這个叫做系商台咧，就喺呢个唔承认自己有呢个责任嘅情况下啦，法律责任嘅情况下啦，咁就同呢个广大和解咗，就唔会再公布有关嘅内容， 然后就广大呢亦都申请撤销咗呢个禁制令啦。 喂，因为老实讲啦，即係嗱，老实我真係觉得商台又唔需要卸佢嘅。嗱，因为其实你嗰个理据系点样样，你琴日都讲过，就係话佢唔敢承认嗰啲嘢佢自己讲过。喂，大佬，即係呢啲嘢系七伤权嚟嘅。佢如果认自己讲过一啲诽谤嘅说话，佢自己都要负上刑责。 其实即系件事又好简单，本身今日其实今日晏昼咧先至话要开庭嘅， 系突然开庭，原本点解开庭噶？ 今日点解要开庭咧？就系讨论需唔需，即系因为本身呢个系暂时嘅禁制令啊嘛。 系 由今日呢庭咧就系决定咧系唔系将佢延续呢个禁制令，继续延时落去。但系无端端就系突然之间新闻话，喂。即系大家都要求提早开庭、哦，提早开庭咧个结果就系广大同埋商台都协议，就系话唔追究呢个责任，而喺大家都同意之下咧，就即系撤销呢、這个申请嘅呢个禁制令啦，咁样。 但系个代价就系、是商台佢唔播，唔再播任何， 再播，但系播出街嗰啲咧就唔管啦，咁样样。 系啦，同埋商台亦都话咧，其实以佢哋手头上嘅资料咧，已经播晒，即系得 吓播晒噶啦， 得啦，李国章同纪文凤， 得李国章同纪文凤，但系呢个咧只系商台嘅一面之词，系咪真系有啲留咗，然后唔播咧？就得真系得佢自知啦。嗱、咁其实你话禁制令，即系大家听翻寻晚嘅。我个节目啦，我好简单即系复述一次啦。 两个 point 都出咗呢个叫做系一壳花生啦， 系一壳花生啦。嗱，好简单，两个 point， 一个 point 就系你嘅禁制内容系乜嘢，你冇讲明，一来佢个时限就即系冇一个定嘅时限日期啦、时间啦、边一次会议啦，冇讲嘅。基本上咧，由历史上有呢个广大校委会开始咧，就已经一律禁制啦，去到未来添。呢个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就系会议内容讲咗啲乜嘢，系冇讲明禁制嘅内容系啲乜，所以咧亦都系留白。咁然后你都可以申请禁制令。第二样就系话，喂，嗰啲受禁制嘅人，嗰、那个对象，佢哋清唔清楚咧？如果佢个禁制嘅对象只系校委会，咁你喺个校委会大家发咗封信就够啦。但如果系涉及公众嘅话，咁公众点样知道自己听紧嘅？睇緊嘅新聞係唔係受禁制內容呢？自己轉發會唔會有問題呢？所以呢個就係禁制令冇即係冇去解決嘅問題。 同埋禁制令有指定對象㗎嘛。 係啊。 係咪咁如果你話叫佢收啲不明來歷嘅錄音，然之後你自己亦都講到明呢啲係疑似嘅啫，我都唔知邊度收返嚟嘅。咁喂，我冇聽過你嘅內容，我亦都唔係話你嘅校委會即係出席 會 議嘅有份之中一個。喂，我自己中咗招，我都唔知啦。老實講，同埋喂，連法庭啊執行禁制令嘅，即係有關方面嘅執法機關，佢都唔知嘅內容，佢點樣禁制咧？ 係啊， 係咪？咁所以其實嗱，你嗰、那個叫做高院啊，高院受理呢個禁制令嗰個法官。之前佢亦都即係表示过質疑，喂呢、這个禁制令个喂范围喂好唔尋常喎、啊。唔係佢讲过呢样嘢。喂而唔尋常喺边，喂大佬即係你唔好话你系咪政治压力先啦、啊。你就係讲喂我点样跟啊我点样做啊。 咪、所以我尋晚咪举咗两个例、一个就係我哋旺角占领期间清场，佢唔会讲晒成个弥敦道㗎嘛。因为成个弥敦道好 Q 多人㗎嘛，所以佢一定要界定明呢个就係、是阿加路街同 太 呢个阿登打士街 中间 嘅弥敦道，虽然有问题，但佢都有划低，即系大家会见得到啊嘛。 因为佢嗰阵时讲到明系附近啊嘛，附近你点样为之附近啊，大佬？ 即系连埋行人路啦，咁 样。系咯， 咁然后第二个例子就系咧陈冠希事件啊嘛，大家知道嗰啲淫照，大家都有睇啊嘛。咁陈冠希一出嚟， 你认咗你自己系嗰碌嘢嘅事主先。 系啦，咁你但依家我哋听紧。